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6集。魏无羡揉了揉太阳穴，转身悚然道： 天哪，韩光君，你好厉害，他们一看到你吓得转身就跑。 蓝忘机无言以对。魏无羡哈哈哈的推蓝忘机： 走了走了，下岭子吧， 我看没什么别的怪物了，这地方的人也真是能传，几句窝囊的走尸就能传成吃人不吐骨头的怪物，什么吃人补肯定也是编排出来的，白走一趟喽。 蓝忘机被魏无羡推了好几把，这才迈开步子。魏无羡还没跟上，山树林远处忽然传来一阵疯狂的犬吠之声。魏无羡勃然变色，瞬间闪到蓝忘机身后，抱着他的腰蹲下缩成一团。蓝忘机说： 尚在远处，你躲什么？ 先躲再说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 蓝忘机侧耳听了片刻道： 是金陵那只黑棕灵犬。 魏无羡一听金陵的名字便站了起来，立刻又被犬吠逼得蹲了下去。蓝忘机道： 灵犬狂吠，一定是遇上什么了。 魏无羡叫苦不迭，又哆嗦着两条腿勉强站起： 那去看看吧。 蓝忘机一步步挪，魏无羡道： 韩光君，你动啊，动一下，你不动我怎么办呢？ 沉默片刻，蓝忘机才道： 你先放开。 两人拉拉扯扯，磕磕绊绊，循着犬吠声一路前去，却在山树林里绕了两圈。那只黑棕灵犬的叫声也忽近忽远，魏无羡听了好一阵的狗叫，勉强适应了些，好歹说话不结巴了。 这里有迷阵？ 这迷阵分明是人为所设，方才还说行路岭传闻都是捕风捉影，这下却有些意思了。那只黑棕灵犬咆哮了半炷香，仍中气十足。二人辨破迷阵后循声前去，不多时，山树林中一座座森森石堡的轮廓浮现了出来。石堡均以灰白色石块砌成，表面满是青藤与落叶，每一座都修成了怪异的半圆状，仿佛树枝大碗扣在地面上。行路岭里竟然真的有这种石堡，看来传闻也不是空穴来风。但这究竟是不是吃人补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，那就难说了。金陵那只黑棕灵犬便在这石堡群的外围绕着它奔跑，时而低声呼噜，时而大声狂叫。见蓝忘机走近，虽然微露胆怯地退了退，却没落荒而逃，而是冲他们叫得更大声，又望了望石堡，前爪在地上刨坑刨得泥土飞起，焦躁难安。魏无羡藏在蓝忘机背后痛苦地道： 他怎么还不走？他主人呢？主人怎么不见了？ 只听到犬吠声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听见金陵的任何声音，连呼救声也没有。这条黑棕灵犬一定是金陵带过来的，迷阵也一定是犬破的，而一个活人却仿佛就这样消失了。蓝忘机道： 进去看看。 魏无羡道： 怎么进？没门儿。 真是没门儿，灰白色的石块密封得严严实实，未留门窗。那只黑棕灵犬嗷呜嗷呜跳起来，似乎想咬蓝忘机的衣角，但又不敢，便绕过他去咬住了魏无羡的衣摆，使劲把他往外拖。魏无羡魂魄都要出窍了，冲蓝忘机伸出双手： 蓝湛，蓝湛，蓝湛，蓝湛，蓝湛。 黑棕灵犬拖着魏无羡，魏无羡拖着蓝忘机，一条狗把两个人拖着绕了小半圈，绕到石堡后面。这里竟有一个近人高的洞口，形状不整，地上满是大大小小的碎石，明显是刚刚被人以暴力的法器炸开的。洞口内黑黢黢的，看不清楚，隐隐似乎有红光。黑棕灵犬松开嘴，冲里面一串狂叫，又冲这两人疯摇尾巴。不必多说，一定是金灵强力破开了这座石堡，进去之后却发生了不测。碧尘自动出窍半寸，剑刃发出冰冷的淡蓝色光晕，照亮了漆黑的前路。蓝忘机一弯腰率先进入，魏无羡被那狗逼得要疯了，跟着冲进去，险些和蓝忘机撞成一团。蓝忘机扶住魏无羡的手，不知是责备还是无可奈何，摇了摇头。黑棕灵犬那模样分明很想跟进来，也努力朝里冲，可似乎被某种力量阻挡在外，无论如何也冲不破这道屏障，只得在洞口坐了下来，尾巴摇得越发疯狂。魏无羡欢喜的几乎要给狗跪下了，他抽回了手，往里走了几步。淡蓝色的剑光被黑黢黢的四周衬成了冷白色，行路岭上树高林深，很是阴凉，而这座石堡内部却比它更加森凉。魏无羡青衣简装上阵，袖口和背心嗖嗖地透着阴风，方才被黑棕灵犬吓出的一身冷汗也干了。洞口的光早已如烛火熄灭一般消失了，越往里走越是宽阔，也越是黑暗。石堡顶成圆形，魏无羡踢了踢脚边的碎石，能听到轻微的回音。魏无羡终于忍不住停了下来，右手按在太阳穴上，微蹙眉头。蓝忘机回头道：“如何？”魏无羡道：“好吵。”石堡内死寂无声，静得仿佛一座坟墓。其实它本来也像极了一座坟墓，可在魏无羡耳中，此刻的他们却已置身于一片嘈杂之中，这嘈杂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，前后左右，头顶脚下，像是一片窃窃私语的汪洋，稀稀疏疏，嘻嘻哈哈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大有小。魏无羡甚至能听清某些零星的字句，但又转瞬即逝，让他捕捉不住确切的字眼，实在是太吵了。魏无羡一只手继续按压住太阳穴，另一只手从乾坤袋里取出一只堪堪可置于掌心的风邪盘。风邪盘的指针颤颤巍巍地绕了两圈，越绕越快，不多时竟然开始疯狂地转动起来。上次大梵山上风邪盘指不出方向已是怪异，可这次它居然自动旋转了起来，一刻也不停留，这情形比指针纹丝不动更加匪夷所思。魏无羡心中不祥的阴影越来越浓，出声喊道：“金灵！”两人在石堡里走了一阵，并未看见活人的踪影。魏无羡喊了几声，不见应答。前几间石室都空荡荡的，可走到深处时，忽然见有一间石室中央摆了一口漆黑的棺材。这口棺材摆在这里十分突兀，但棺木通体黑沉，棺形打得十分漂亮，魏无羡看得格外亲切喜欢，便忍不住拍了拍它。木质坚实，响声笃笃，赞道：“好棺。”蓝忘机与魏无羡站在棺材的两侧，对望一眼，同时伸手将棺盖打开。棺盖被打开的那一刻，四周的嘈杂声忽然成倍高涨， 像潮水一般淹没了魏无羡的听觉，好像他们此前一直被无数双眼睛偷窥着，这些眼睛的主人正在悄悄地监视并讨论着他们的一言一行。见到他们要打开棺木，顿时激动起来。魏无羡想了几十种可能，也已经做好了应对腐臭扑鼻、魔爪突身、毒水狂喷、毒烟四散、怨灵扑面等的准备。当然他最希望是看到金陵，然而什么都没发生，什么都没有，这竟然是一口空棺。魏无羡略感意外，又有些失望，金陵并未困在此。蓝忘机又靠近了些，碧尘自动出窍几寸，冷光盈盈照亮了棺材的底部。他这才发觉棺材里并非什么都没有，只是里面的东西比他预期的尸体之类的要小得多，而且藏在棺肚底部的最深处，棺材里躺着一把长刀。此刀无鞘，刀柄似是以黄金铸成，看上去沉甸甸的，甚有分量。刀身修长，刀锋雪亮，枕在棺底的一层红布上映出血一般的颜色，还透着一股森森杀伐之气。棺材里不放尸体，却放着一把刀。行路岭上的这片石堡真是无一处不古怪，步步都透露着诡异。蓝忘机和魏无羡合上棺盖，继续往里走去。还有几间石室里也发现了这样的棺材，看棺木质地年岁各不相同，而每一口棺材里都安置着一把长刀。直到最后一间依旧没有金陵的踪影，魏无羡合上棺盖，心中微微不安。蓝忘机见魏无羡蹙眉不语，略一沉吟，将古琴横置在棺木上，扬手一串弦音从指尖流泻而出。他只弹奏了短短一段，右手便撤离了琴身上方，凝神望着仍在颤动的琴弦。忽然琴弦一震，自发弹出了一个音。魏无羡道：“问灵。”问灵是姑苏蓝氏仙人所作的一支名曲，它与招魂不同，多作用于不明王者身份且没有任何媒介的情况。弹奏者以琴音奏问，对王者发出疑问，而王者的回音则会被问灵转化为音律反映在弦上。琴弦自发而动，说明这石堡里的亡魂已经被蓝忘机请来了一位，接下来双方就该以琴语一问一答了。琴语是姑苏蓝氏的独门秘技，魏无羡虽然涉猎颇广，但终有不能及处，解不了琴语。他轻声道：“韩光君，帮我问问他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，干什么用的，是谁建造的？”蓝忘机精通问灵琴语，无需思索，信手便是清灵灵的两三声。片刻之后，琴弦又自动弹了两下，魏无羡忙问：“他说什么？”蓝忘机说：“不知。”“啊？”蓝忘机慢条斯理道：“他说不知。”魏无羡看着蓝忘机，忽然想起了许多年前某一段与随便相关的对话，摸摸鼻子，老大没意思，心想蓝湛太出息了，都学会噎我了。一问不成，蓝忘机又弹了一句，琴弦再硬，还是刚才那坑坑的两个音。魏无羡听出这次的回答又是不知，问：“你又问他什么了？”蓝忘机道：“因何而死？”“若是无意中被人暗害，确实有可能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死。你不如问他，知不知道是谁人杀了他？”蓝忘机扬手拨弦，然而回音依旧是坑坑两声，不知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